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咁同我一起主持節目的呢，就有大家好熟悉的 Jeffy 啦，同埋 Thomas 啦，咁樣。咁上幾個禮拜應該三個啦，我哋都係講緊基督教係咪？ 係啊。 咁就其實呢叫基督教全面體，但有一段時期呢就係、是、 改錯名、 改錯名，就即係從科學角度睇基督教呢。咁我都上個網睇過啦，因為 Jeffy 提醒我，我就上個迷迷嗰個咁嘅 chat room 啦，就真係呢有人就話喂好似文不對題咁喎，咁其實有咁嘅誤會。但今日呢反而呢可能就會比較切題啲，但今日我又唔係特別改個名叫做從科學看基督教，我就係再闊啲，我就係話即係我的宗教觀下。咁、但當然呢度呢個我呢就唔係淨係我李偉才一個，係應該包括埋呢Jeffy 同埋 Thomas 嘅，係包埋家啦，我哋三個都係主持人。 我以為聽嘅啫， 所以唔係個好緊要噶，即係你個 input 啊，即係淨係一個人都好悶啊，係嘛？咁即係希望都聽下咧，兩位咧，即係你哋對宗教嘅嗰個睇法。咁但喺未講之前咧，其實我又驚咧，次次我都係帶咗啲書嚟同大家推介，但係到頭來咧根本就冇做到，就已經帶翻走啊！即係試過唔止一次嘅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可能之前咧都係花少少時間咧，就介紹幾本書俾大家嚇。就簡單介紹先，或者如果遲啲有醒證咧，再詳細啦嚇。其實我喺個節目入面咧係提過有一本嘅，呢個係一個台灣嘅學者叫做陳古應嚇。如果大家睇緊嘅咧，你個畫面睇到啦，呢本書叫做《聖經批判》，就叫做耶穌新畫像，幾時出嘅呢？我啱啱入 U 嗰年啊，1975年啊，啱40年前出㗎啦。咁但係真係好精彩嘅。咁當然咧，其實喺我未睇呢本書之前咧，我都已經對宗教好有興趣啦。其實亦都同咧，即係身邊一啲朋友啊、同學咧，就拗到即係面紅面綠㗎啦。咁所以佢入面講嘅嘢咧，我又唔係完全係新鮮嘅。但係佢將舊約聖經同埋新約 係咪跟尼采 加埋嚟？咁、我又唔好記得陳古應係唔係尼采專家喎，即係其實佢係一個都幾博學嘅學者嚟㗎、其實我都睇過佢其他嘅書籍，但因為實在太耐啦，即係中學大學嘅時代呢可能好多人認識陳古應呢都唔係講耶穌，係講其他嘢咁但係呢本呢就真係講耶穌啦，佢個副標題叫做耶穌新畫像咁佢、就包括咗舊約同新約、就係、逐點逐點呢就嚟去就指出入面呢有邊啲地方呢其實係當然大家知道啦，有好多呢叫做有撥情理啦、有啲呢甚至係完全係不近人情啦、甚至有啲呢甚至誇張啲叫違反人性啦，咁、就即係其實我上幾個禮拜都講過就係、特別係舊約上面嘅上帝呢其實係一個呢係非常咁好妒忌啦、即係你千祈唔能拜其他嘅神啊，拜其他偶像啊，亦都係一個呢非常之脾氣暴躁啊，亦都係甚至好殘暴嘅一個神嚟嘅一個上帝嚟嘅咁樣啦，咁佢亦都分析到去到耶穌嘅時期啦，就係、有改變，但改變得嚟呢其實都唔係話完全揾唔到呢啲例子嘅，咁即係好有意思呢本書下1975年。但如果你話講再早呢，我係應該睇比較系統論述，即係話係你講得咩啲就叫做反基督教啦，就係我個偶像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我介紹過啦、有一集淨講羅素。羅素有一本書好出名嘅，就係真係開宗明義啦，喺當其時我諗佢呢本書我唔記得咗啦，可能係三四十年代寫都唔同啦，即係隔而家好耐好耐。但係佢喺當年呢，其實西方社會即係喺英國，佢英國人啦，都仲係屬於保守啦，佢都好大膽啊。佢寫一本書叫做《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徒》，有冇聽過啊？ 有啊。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啊嘛。 當然啦。 嗰陣時我大概係中三、中四嗰陣時借嚟睇嘅。但係講真，其實即使當年呢，我都已經覺得唔係有乜新意㗎喇。雖然羅素係我偶像，但係講真，我好細個已經思考呢啲問題啦、只不過佢將嗰啲問題係咁，佢梗係講得比我好啦，咁即係再寫得清楚。咁我睇完咪得個咁樣啦，咁即係我唔知呀，對某啲人可能好大衝擊，對我嚟講呢就係、即係差唔多，即係等於我一向諗嗰啲嘢啦。咁就係呢個羅素寫嘅《我為什麼不是一個基督徒》。咁反而呢，我覺得陳古應呢本呢就比我更加有新鮮感，因為佢好深入咁樣係喺 聖經入面逐點逐點揾好多事例出嚟嘅。咁我梗係推薦大家睇啦。 咁講開呢啲嘢咧，我又推介俾網友咧，有個網站啊，又係同呢本陳古英差唔多嘅。佢咧其實就一本一個網站有兩個嘅，我其實我隱約記得我唔係好清楚佢個名啊，即係大家就自己 search。應該一個就叫做《令人戰栗的聖經》。 哦，係 啦，其實好相似嘅嗰啲內容咧，佢就揾曬所有聖經啊，啲最搞笑、最矛盾、最荒謬，即係神最殘暴嗰啲嘢出嚟咧，列曬出嚟幾千條咁啦。哇！真係咧，我真係當時睇 到大開眼界。 係啦係啦， 都有《令人戰栗的格林童話》啦。 係啦， 係 啦係啦。 喂，但係嗰個地位唔同啊嘛，格林童話大家都係畫嚟啫，但係聖經係一個經典宗教經典啊。 之後就係咧有一個外國嘅網站嘅，不過我記得就好似類似都係總之係聖經矛盾啦，好似好容易揾嘅。 關於聖經 係啦，即係佢咧一 list 咧又 list 咗成四千幾個成本， 誇張啲四千幾隻。 係啊係啊，嗰陣時即係大開眼界嘅，即係好容易睇嘅。 但係啲人 好似就係可能中文都有個翻譯嘅，就係叫做。總之係一個總你我都係咁樣，好似就 Bible Contradictory 咁樣咯，好似即係或者中文咧都有嘅，我記得係有個翻譯嘅， 係啦，好啦，咁大家又即本嚇，跟阿 Jeffy 嗰個指示咧就 好容易揾嘅， 揾嚟睇下。 係啊， 呢本即係寫得好過羅素咯，你覺得？ 哦，咁唔同，因為羅素咧佢就冇好似陳古應咁樣咧，佢係針對性喺舊約同新約咧，就係去逐點逐點嚟去進行一個批判啦嚇，即係佢係揾啲事例啊嘛，即係喺入面嗰啲古仔啊，嗱你睇一睇，即係當然啦，其實一個最出名嘅就阿伯拉罕要殺自己嘅仔嗰個啦嚇，其實呢個咧喺西方神學咧其實拗咗真係即係二千幾年啦，因為佢其實係猶太教噶嘛，咁佢係可以話係仲早過耶穌添嘅，所以你話拗真係超過二千年啦，就係話。上帝突然间有一日叫呢个阿伯拉罕咧系非常之虔诚，非常有德行嘅。当然佢就系以色列人嘅祖先啦，嘅元祖啦，甚至我哋都讲，其实佢亦都阿拉伯人嘅祖先。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来自同一个人嘅一个血裔，但系而家就阿拉伯人、以色列人打到死死下啦吓。咁呢个好讽刺咧，人类就咁悲哀吓。咁但系佢有一日突然间阿伯拉罕听到上帝叫佢，佢话。你要表示即係對我個真正嗰個信仰啊！佢話你咧係啦，你就帶個仔上山咁樣咧，然之後就殺咗佢俾我睇咁。 嗯， 哇！羅素唔係羅素第一，阿伯拉罕嗰陣時，哇！當然好即係震驚啦，係嘛？咁但係佢冇辦法，因為佢好虔誠嘅，佢一定要跟上帝嘅指示嘅。係咁啊，諗咗成晚，第二朝冇辦法啦，就下定決心就拖咗個仔上山，個仔都唔知咩事，咁上到去嚇就擺喺度咧，就係想手起刀落噶啦。咁我點知就喺千鈞一發，就即係上帝叫刀下 留人 咁啊！咁樣就話我考下你嘅啫，我試驗下你嘅啫。咁佢話咧，其實我而家知道你係忠心嘅。好啦，嗱，你去嗰度揾只羊啦。咁你知啦，即係好多山羊啊，啲羊咩好勁噶嘛，上到好高都得噶嚇，即係好險要。咁啊，你揾只羊嚟，你殺咗佢咧，其實就代表啦咁樣。咁自此咧，即係相傳咧，就話係衍生出。喺呢個猶太教，即係後嚟呢個天主教面咧，就係宰羊嚟去祭祀啊，即係喺個 altar 喺個聖壇上面咧，就宰羊咁樣啦嚇，即係最靚嘅羔羊， 代罪羔羊， 冇錯啦，我哋叫代罪羔羊啦咁樣咧，但係呢個古仔咧，其實係好多神學家啊，即係或者係都係虔誠嘅哲學家咧，其實都攞出嚟討論嘅。 點解要試煉人性咧？上帝 係啦，冇錯啦嗱，呢個咧，我哋當然就即係因為來來去去都係講呢個問題嘅。我哋上次都講過，就係話上帝係俾咗呢個自由意志我哋，嚇、即係亞當夏娃佢都俾有自由意志我，即係佢哋兩位啦嚇、我哋元祖父母啦咁樣樣。咁啊，所以人咧係完全係有自由做一個選擇咧，係為善亦或為惡嘅。因為佢話如果上帝佢本來係全能噶嘛，所以實際上咧佢又可以令到你係一個100%嘅好人，你從來都唔會有惡念嘅，你從來都唔會為惡嘅，咁咪好咯？點解咁麻煩咧？係咁複雜咧？咁佢話咁就冇意思啦。佢話上帝專登呢個係上帝嘅意旨，佢就係做人之後咧，佢吹一口靈氣入去亞當嘅鼻孔個鼻哥窿嗰度啦，喺揾泥土做完咧。其實呢個靈氣就包含住自由意志，即係咧你係有一個抉擇。你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所以你要對你嘅行為負責。咁所以呢佢話要去考驗佢嘅信德，係佢嘅信德。咁但係我哋真係就咁諗啦，就話如果有一個神真係要求你要殺咗你自己嘅親生仔嚟去歌頌佢嚟去祭祀佢嘅去拜祭佢嘅。咁其實阿伯拉罕直到手起刀落最後嗰一刻，佢係真係完全即係佢個心態已經係 係信奉咗呢樣嘢同埋追隨咗呢樣嘢啦嘛，係咪？咁好啦，你雖然你話其實上帝係一個考驗，而最後嘅當然就會係都係神啦咁。 佢係因為上帝叫佢唔做先唔做啫，咁都係愚忠嚟㗎。 冇錯啦，咁即係話直至上帝未出聲之前呢， 嗯， 我哋就問一個問題啦。咁同信咗邪教有冇分別呢？嗱係咪啦，呢個係一個好尖鋭嘅問題呀，係咪 服從權威囉。 冇錯啦。咁佢即係話喂，可能嗰個係魔鬼嚟喎。當然你就話從事後，我哋事後孔明從個客觀效果就話唉唔使驚，佢最後都冇殺到個仔咁樣嘛。但我哋有興趣嘅就係話直到佢手起刀落之前呢，由頭到尾嗰個心態係咪好可怕？ 即係其實根本呢個宗教嗰個神就係，一個真理，佢講乜都係真理，啱定錯都係啦。 咁其實呢，我好記得而家講到成20年前有多啦，就睇過一本科幻小說呢，就叫做 Hyperion 嘅，好出名啦，就係 Hyperion 都係古希臘神話入面一個好似啲神嘅名定乜嘢啦。咁但佢嗰個作者叫 Dan Simmons， S-I-M-M-O-N-S 啦， Hyperion 呢寫得非常之好嘅，佢係由好多個喺遙遠未來嘅人類喺唔同嘅星球啊時空所發生嘅故事所集合而成嘅，但係當然係大家係有關聯啦。但係其中一個故仔呢，佢就係反反覆覆呢，就用返阿伯拉罕呢個故事嚟去串起曬，其實佢嘅主題嘅意念呢就係講呢樣嘢嘅。因為呢個原來佢就係話係對好多嘅虔誠嘅教徒呢，即係如果你係即唔係話放棄曬理性思維啦，當然有啲人就喺上帝超越理性嘅，咁你即乜都唔使講啦咁。但係有啲人唔捨得㗎嘛，咁唔捨得放棄理性思維嘅人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嚇，即係諗極都諗唔通嘅。咁阿伯拉罕到最後嗰個心態，其實同信咗邪教 不分是非黑白 有乜分別咧？咁樣 以前嘅人咧就幻想有神，咁而家嘅人咧就幻想有外星人。咁其實人咧都係最 supreme 噶啦，而家暫時根據 the best 咁咁就絕對唔係宗教嘅睇法啦。你呢個梗係你就係 梁振英嘅睇法。 但係講真嗱，其實咧我要修正清少啲喎。哇，你講到超然啊，梁振英嘅 超然。 佢話梁振英嘅睇法喎，咁你扯得太咩嘅？牽強啲，牽強啲。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咁講，即使無神論者，同埋認為人類係 supreme 嘅咧，呢兩樣嘢係冇邏輯上嘅必然嘅，千祈唔好搞亂咗。我自己我都自稱為一個無神論者，但係我作為無神論者咧，我覺得人係要謙卑嘅。呢個咧其實係會今日咧，即係遲些少我哋會繼續發揮啦嚇，但係未講之前呢都要繼續，唔係一間又唔記得。咁、但係一本近好多啦，呢本呢係幾年前先出版嘅，當然就係好著名嘅一個英國生物學家啦，佢而家應該係退休㗎啦，喺牛津嘅，就係叫做理查杜金斯 Dawkins。咁佢真係成名之作呢，就係就嚟40周年啦，嗰本書就係、是、1976 自私的基因， 出年呢就叫自私的基因，而呢個名亦都係佢作嘅。喺呢個 term， 咁自此咧呢個 term 咧啊已經自私的基因咧都入埋我哋日常生活嘅詞匯入面啦嚇、啊，就 selfish gene 啦。咁但係咧，咁我唔詳細講啦。但係咧呢本書就幾年出咧，佢係大膽啦。其實佢一向佢都係自稱係一個無神論者啦嚇，佢即係搞講進化噶嘛。咁、但係佢呢個就真係開火，同宗教界開火，就叫 the God delusion。delusion 就係一種幻象或者係一種啊妄想啦，係嘛？即係話啲人咧即係。信上帝呢其實是一種啊妄念嚟嘅，即係如果用 咁佢書入面有冇話係基督徒係精神病患者？ 佢又不知道， 都冇 咁但係佢呢其實有我其實佢講嗰啲嘢呢好坦白講，尤其是幾年前，咁幾年前就更加添啦，即係對我嚟講梗係毫無新意啦。咁但係我都鍾意睇嘅，因為人哋寫得好過我嘛，即係好有系統性啊，同埋引經據典啊，講曬歷史啊，咁啊又社會學心理學啊，乜乜都講曬。